怎么回来？ 这时候街坊过来帮着入殓来了， 我帮忙来了， 赶紧的过去给人家道谢， 谢谢人家，谢谢兄弟，让你花钱受累的。 对方呢，总要安慰他几句， 是劝你 们。哎，大哥，不要难过了。嫂子这病我知道十几年了，中西医全请到了，什么大夫都请过了， 是， 什么药也吃过了，治不好也没有办法，你别难过了 啊。 你再一难过，有个好点，我这小侄子不就更苦了吗？ 对 啊，别难过了， 别难过了。 哎，我不难过， 那还不难过了。 说来兄弟，你把那墙上的相片你给摘下来。 摘相片干嘛？ 我看着他，我心里不好受。 哦， 你别搁那桌子上。你给装棺材里的。 装棺材里。 让他想我的时候那边看我去， 看得见吗？什么事是 对吗？那还见玻璃雨衣。你摘下给搁棺材里的， 那也搁棺材里。 活着时候就喜欢这么件玻璃雨衣，我托朋友打上海买来的，买了三年没下过一回雨。 嗨，您瞧这俩钱花的。 对吗？那还有那熊猫牌收音机。 收音机 你给装罐子里 啊。 活的时候最喜欢听我相声了，一直没听够，让您那边听听 啊。他听得见吗？ 听短坡吧。 短坡也不像话呀。糊涂。 别吗？那抽屉里还有两双玻璃丝袜子 啊， 你给装罐子里，是他心爱的东西，我一样都不留。你说我卖了我不值当的，留着我没用，送人我又舍不得。 你这都废话吗？这 对吗？那床底下还有一双高跟皮鞋，那还有那玻璃皮包，墙上挂着汗伞，全装罐子里的。对吗？那桌子上还有台灯、暖水壶，全给装罐子里的。对吗？外头还一辆自行车， 你可装不下去。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于世猷合说的相声片段《哭论》。上个世纪60年代，马季、于世猷把相声送去农村，所到之处大受欢迎。当地的农民习惯把一段说成一块，常常是马季、于世猷一连说上了4-5个段子，热情的老乡还在一面鼓掌一面喊着：“啊，再来一块，再来一块。”哎，那个时候啊，不论传统相声还是新段子，都比较长。这4-5段相声就得说上近2个小时，直说的两个人喉咙发干，跟着了火似的。即使是这样，面对热情的观众，两人也没有一句怨言，只是跟农民兄弟说：“哎，你们稍稍等会儿啊，我们这喝口水啊，再接着说。”嘿，说到这儿，我们再为大家送上一段马季、于世猷合说的相声《学评戏》。 你看解放以后啊，咱们这个评剧艺术啊有很大的提高。 那是， 是吧？ 嗯， 你看甭管是在这个服装上，或是在这个舞蹈动作上，都跟过去有所区别。 哎，都发展了， 丰富的多了。 对了， 特别在唱腔的改革上，他们贡献很大。 对，唱出来非常美。 哎， 嗯， 解放以后有几个新戏，差不多每一个同志都能知道。 是什么戏？ 你比如说那个小女婿 啊，小女婿， 哎，杨香草啊，给他找了个对象，11岁的小孩儿， 就是， 小女婿， 嗯， 是吧？ 对， 杨香草不干嘛？ 哎，对对， 那个戏啊， 对，这戏非常好， 好吧？ 我最喜欢这小女婿。 哦，你喜欢小女婿 啊？ 那你就跟他结婚就完了。 我呀，我跟他结婚干嘛？ 你不喜欢小女婿吗？ 我喜欢这戏。 啊，这戏大家都喜欢，唱腔很好听， 就是 啊，你说我给你学两句啊， 你还能唱呢？ 当然是了， 那你唱两句， 你听听啊。头一句什么词儿？ 头一句都不知道？ 你告诉我们，你看，你说什么来着？ 我什么我也没说，我哪知你要打哪儿唱啊？ 从中间给你唱吧。 哎， 我是酒，他是艺，事事他全不懂的。望爹娘退还罗家彩礼，我至死那不嫁给卖萝卜的。 卖萝卜的，别唱了。 怎么了？ 像话吗？我至死不嫁姓罗的。